油踩在当 时，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在一次采访当中，有两个非常特殊的中年女人引起了叶梦薇的好奇和关注，可惜目前还不能报道她们。这两个人实在是与众不同，首先是她们说出来的东西有点玄妙，报题不一定能通过，然后她们也没有那么愿意接受采访。其中一位是从癌症中康复的女作家，叶梦薇是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叫《美女作家这样与癌症相逢而受到感动的》，于是她设法找到了女作家，特意去拜访她。让叶梦薇惊讶的是，女作家说自己不但已经彻底康复，而且找到了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年轻的好方法。叶梦薇将信将疑，相信的是女作家被确诊癌症之后，手术治疗快两年了，可身体没有消瘦的迹象，精神状态也非常好，而与她同种病情的一些人已经去世了。可疑的地方是，保持健康年轻，那要用事实说话。女作家也承认这一点，她说，如果再过二十年，自己六十多岁时仍然年轻，那就可以接受叶梦薇的采访了。叶梦薇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，他说当然有，诊断为癌症之后做了手术，他四处寻找良方，也问过很多癌症之后生存期超过十年的人，确实掌握了很多秘籍。到底是什么秘籍呢？叶梦薇磨了半天，女作家才透露了两点，一是设法深呼吸，二是尽量多喝水。可是叶梦薇说，这算什么秘籍呀？女作家就笑，说是大道至简，还说这只是个基础，还有一些核心秘密，她目前正在实践，还要等到二十年之后看到真正的效果才能最终确定。另一个女人就更悬了，干脆说他已经发明了让人类长生不死的方法，也说会用时间来证明。要是换上以前，叶梦薇对这两个人绝对会嗤之以鼻，不加理会。可是现在经历了一些事，也见多了奇特现象，他更愿意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类人。叶梦薇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，虽然目前在依然存活的人当中，年纪最长的也只有100多岁，然而有文字记载的却是，在清代有个叫刘青云的人活了200多岁。那么，既然刘青云能活200多岁， 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？既然刘青云活了200多岁，那传说中有个活了800多岁的彭祖，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？叶梦薇特意加了这两个神奇女人的微信，要静观其变。这个十一黄金周，新闻中心的记者们轮休，林兰玉给自己放了几天假，去参加一次户外活动。他和几个驴友一起自带帐篷之类的装备去爬一座大山。林兰玉呀，动不动就嚷嚷自己长胖了，因而找了很多机会参加运动，甚至有时候还偷偷地吃减肥药。可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健康正常的女孩子，身材标准，并不显胖，她自己偏偏要追求骨感美。而叶梦薇哪儿都不想去，她就愿意待在自己的小小蜗居里看书、画画、写作。江淮岸带着家人外出旅游去了，临行前和叶梦薇互发了短信。叶梦薇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惆怅，她多么羡慕江淮岸身边的人呢，可以白头到老，朝朝暮暮。可为什么自己就迟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呢？在长假期间，叶梦薇要值一天班，在出去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个她非常有兴趣的人。这个题材是林兰玉提供的。林兰玉从外地打电话，请叶梦薇帮忙去做一个心理健康方面的报道。林兰玉在电话里的声音甜腻腻的，可以想象她的旅程肯定非常精彩。哎，我说梦薇啊，这事儿其实一点也不难，我让我的朋友张兰联系你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有个长假，我说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啊。张兰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公司，在长假期间也营业，希望让他的心理咨询师们在电视上露露脸，扩大公司的影响。叶梦薇听林兰玉说，这个张兰30多岁，开了家服装厂，小有积蓄。他自己并不是心理咨询师，因为曾经受过感情挫折，离了婚，后来到了北京接触过一个心理咨询师之后，就对心理健康行业特别关注，因而特意网罗了一批专业人员，开了一家咨询公司。这在潇湘市可算是开先河之举，本身确实是有一定的新闻价值。不过说实话，他的公司规模太小，是否适合拍成电视新闻很值得商榷。一般来说，记者们报选题让领导审批的时候，当然是那些既有新闻价值又适合镜头表现的题材才能够审批通过。不过长假期间的新闻线索比较少，加上记者们总有几个关系户需要照顾，如果能找一个好的切入点，看起来像新闻，一般领导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。叶梦薇就以心理健康成为长假期间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为题材，顺利地过了关。在那家心理咨询公司，叶梦薇见到了好几个心理咨询师，有男有女，女心理咨询师居多。她对其中的一个叫做小梦的女咨询师产生了兴趣。小梦30来岁，神情淡定从容，不卑不亢，气质很好。他主要涉及的专业范围是婚姻情感和青少年发展领域，但这并非叶梦薇对他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小梦擅长解梦，也喜欢解梦，这太对叶梦薇的胃口了。叶梦薇决定哪天有空的时候要找小梦好好谈谈，因为他最近总是不停地做一个同样的梦，隐隐约约地梦见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子向他靠近。他疑心这个梦里的男子是江淮岸。 叶梦薇对小梦说，小梦老师，我非常高兴认识您，其实我自己一直对梦也很有兴趣，而且我最近老是做同一个梦，下次有时间我专门向您请教可以吗？小梦说，啊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位美女记者，好的，那下次您跟我约时间吧。这一天叶梦薇还在午睡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然后就是林兰玉兴奋的声音，薇薇，开门，是我。叶梦薇赶紧爬起来，林兰玉一进门就叫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，我把你手机都打爆了。叶梦薇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有8个未接电话，全是林兰玉的号码。因为午睡，他把手机调到了静音状态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林兰玉找他。叶梦薇打着哈欠问，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 林兰玉的大眼睛里洋溢着光彩说， 因为我要和你分享一个秘密，告诉你吧，我谈恋爱了。 叶梦薇张大嘴巴，不能置信的表情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。 林兰玉的恋爱就发生在这次户外活动中，对方是一个 IT 行业的职业经理人，叫杨林飞，刚好30岁，是个形象气质俱佳的钻石王老五。女人对于恋爱的态度实在是因人而异，越是童年缺乏关爱的女人，心里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，对恋爱越是会有更多的憧憬和渴求，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追逐爱。如果仅仅是顺其自然，因为补偿心理，这种类型的女人会把恋爱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全部，一直到老都会对爱情过度虚索。而如果能够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，这个人就会对自己有所察觉，从而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理需求，才会把爱情的渴求渐渐淡化，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。而那些童年时期得到父母足够关注的女人，会把恋爱看得淡一些，她们仅仅把爱情当成是生活的调味品。林兰玉就是一个把爱情当味精的女人，其实她现阶段根本就没有期待一场恋爱。如此优秀的女人，自然是有一大堆男人追逐，他和他们一直保持一定程度的交往，并没有对谁动过心。杨林飞一见到林兰玉，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。休息的时候，他想方设法在他的身边搭帐篷。也许在大自然当中，人是最容易放松自己，也最容易敞开心扉的。林兰玉同样对杨林飞有好感，在爬山的时候，每次到了稍显陡峭的地方，杨林飞就自己先爬上去，再回头伸手给林兰玉。看着伸过来的那只手，林兰玉觉得特别温暖。虽然那只手作为男人的手，让人感觉稍稍秀气了一些，可林兰玉觉得这样贴心的男人是值得信赖的。在山居的夜里，有秋虫清晰的鸣声，明月当空，比城市的月亮不知道亮了多少倍。他们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聊天，不知不觉一聊就是一个通宵，而第二天爬山并不觉得累。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，在这几天里都已经发生了。林兰玉甚至怀疑自己是做了一场梦，她跑到叶梦薇这儿来，要证实这一切并不只是一个梦。 林兰玉对叶梦薇说， 薇薇，我觉得这一切好像不像真的，好像我一睁开眼睛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杨林飞的人。但是事实上，昨天晚上杨林飞已经向我求婚了。叶梦薇吃惊地说，天哪，求婚这么快啊？你们俩认识还不到一个星期吧？ 我们认识刚好六天。 嗯，可是我又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。 哎呀，林兰玉呀、啊、林兰玉，你这个大美女是不是太前卫了一点啊？玩户外还玩闪婚。哎，我真不知道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。 哎呦，你让我好头晕呢。 林兰玉笑着说， 我自己也在晕着呢，但是我真的愿意嫁给他。哎，薇薇，你不知道恋爱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儿啊。 哎，林兰玉，我总觉得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，你真不用这么着急就把自己嫁出去吧。 对呀，不能太着急，我还得让我爸妈见见他。 林兰玉说到这儿突然跳了起来。 哦天哪，我跟他约了一起去看房子。哎，薇薇，我得走了。拜拜。 林兰玉像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不见了，连门都忘了关，留下叶梦薇对着那扇打开的门发呆。现在他觉得他的生命里必须要有人走进这扇门了，可这个人会是谁呢？他仿佛看到江淮岸的影子，却是乍现就消失，丝毫不真切。哪怕只是影子，叶梦薇也愿意让自己深深的沉迷。叶梦薇正准备随便下点饺子当做晚餐，她的手机里进来一条短信： 我马上就到潇湘市了，有没有荣幸请你一起吃晚餐呀？今天路上太塞车，所以一直不敢约你。 叶梦薇看了看手机号码，似乎没有印象。她本来不想去理睬，可就在这个时候刚好要准备晚餐，不妨问问是谁。于是叶梦薇直接把电话打过去。电话里的人说， 哦，我是王建军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王建军，就是去采访留守儿童时候带路的那个年轻人。后来晚上很晚了，他还发过短信给叶梦薇。叶梦薇马上就记起来了。 王建军说，我已经在通城宾馆预定了房间，如果等一下饭也在那儿吃，你方便过来吗？或者我去接你。 通城宾馆是一家五星级饭店，叶梦薇很惊讶他怎么会住这么高档的酒店，也对王建军有了好奇心。于是他决定赴约，说自己过去不用接。马上就要换季了，他正好要买新的衣服，于是他打定主意在酒店附近逛逛街，等王建军到了打了电话，他很快就可以过去。这天晚上七点，当叶梦薇接到电话找到王建军的时候，发现他正驾驶着一辆宝马城市越野车朝自己开过来。这个王建军究竟是什么人呢？王建军的父亲是个房地产开发商，本来希望儿子学成归来之后能够进到家族企业中替他分忧，然而王建军毕业之后却决定从政。当父亲的一直以这个儿子为荣，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很懂事，成绩一向拔尖，顺利地考进名牌大学然后读研，所以长辈们觉得不需要干涉他的人生道路。闲聊一阵几杯酒之后，王建军正色对叶梦薇说， 我有几句话 想好好说。孟薇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叶孟薇怔了一下，先是下意识的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。这些身体语言的意思其实是他相信，但是没有对王建军一见钟情。王建军自顾接着说，说实话，对我有好感的女孩其实挺多的，甚至传说中什么嫩模呀，半红不红的女演员都有喜欢我的。我以前也谈过恋爱，后来分手了。我不喜欢那种长得漂亮但是浅薄无知的女孩，她们太不聪明了。其实我觉得女孩有点智慧的才是有长远魅力的。那天我一看到你，就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那种类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看到你竟然什么话也不想说，所以那天就一直跟着你们。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，如果我想结婚，我觉得我的老婆应该就是你这样的。叶梦薇忍不住笑着骂道，王建军，你说什么呀？你喝多了吧？王建军认真地说，我不是胡说，孟薇，我是非常认真的，我从来就是个认真的人，我这次更认真。叶孟薇有些发呆，她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招惹来一个这样的人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遇到江淮岸，如果不是心里有江淮岸，王建军也许真是不错的选择。叶梦薇浅浅地笑道，一见钟情，这太不靠谱了吧？那只是你自己的想象，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呀。王建军说，其实了解一个人也不会太难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允许我靠近你，我可以慢慢了解，没关系的。可是你也不在潇湘市工作，你又要工作，我们不在一起。这太简单了，我爸在潇湘市有公司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分分钟可以过来。你不是要从政吗？怎么现在又要进公司了？人生道路是可以调整的，对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过分痴迷，但是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我都会尽力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。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江淮岸去水田村考察，叶梦薇心里有些恐慌，她担心江淮岸再次受到伤害，而江淮岸在村民面前将会如何表态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读